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咱们聊聊大伙耳熟能详的北京著名的商业区西单。品北京的味儿， 甜葡萄， 听北京的声， 坐门端，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嗨，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 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说到西单呢，我真可以说是感慨万千，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住在西单的牛肉湾胡同，也就是现在西单时代广场的后身。记得那个时候想知道时间不用看表，因为电报大楼的钟声啊听得真真的。那个时候每年的马拉松比赛，我爸带着我出了胡同就到长安街边上看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有很多有名的买卖，长城风雨衣、烤肉碗，离我们家都不远。第一家庆丰包子铺开在我家胡同口，我在那儿第一回知道了还有一次性的筷子。北京城的第一家西式快餐厅义利餐厅也是开在我们家附近。记得我在那儿啊，第一次尝到了土豆泥是什么味道。那个时候北京人还不知道什么是肯德基、麦当劳呢。那个时候逛西单呢，对于我来说就是吃过晚饭遛弯的事儿。可是时光流转，现在的我基本上不逛西单了，因为觉得自己的老气啊和西单的时尚格格不入，也觉得这儿不再是我儿时的西单了。刚才呢，只是一点个人的小感怀，咱们言归正传，给您正经八百的聊聊西单。在2008年7月12号的《北京晚报》上，有这么一条报道：昨天经过西单文化广场的市民王先生惊喜地发现，路边一座古色古香的牌楼悄然展露芳容。记者从西长安街街道了解到，这座仿建牌楼正是早年间西单的标志性建筑西单牌楼。日前西单牌楼正在紧张施工，奥运前夕将全新亮相。此牌楼毁于1923年，在市民的强烈要求下，西单牌楼在此次西单文化广场改造中得以复建。新建的牌楼比历史上的位置略向北移。这座牌楼对于西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到西单的得名就得追溯到这座牌楼上。在京师仿巷志稿当中就有对西单牌楼的记载，在老北京城内城以西这块地界有一座牌楼， 这座牌楼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一座四柱三间冲天式的木牌楼。牌楼下边的斗拱上挂着一块匾额，上写詹云二字，所以这座牌楼又叫詹云坊。在新的西单牌楼复建之后啊，也有朋友问我牌楼上詹云俩字是什么意思。其实这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因为詹云坊地处京城以西，每天夕阳西下，在老北京城啊，这个地方正好可以瞻仰到夕阳照彩云的美景，所以得名叫詹云。又因为老北京内城的西南地区只有单奔这一座牌楼，所以詹云坊也有一个俗称，就是西单牌楼。所以那会儿的人都习惯管这片地方叫西单牌楼。直到1954年，因为道路扩建的需要，西单牌楼被拆除了。因为这牌楼没了，所以就剩下西单这个地名了。 北京的声音。 其实要说到西单浓郁的商业氛围，并不是这几年才形成气候的，追溯到明清时期，西单就已经相当繁华了。要说西单为什么会成为商业区，大概其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明清时期来北京的无论是官员还是赶考的学子，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由打卢沟桥然后进北京的广安门，所以您看北京的宣武门外会馆特别多。可是无论是外地官员进京办事儿，还是举子来北京考试，都得进内城。由打宣武门外进内城，这西单就是一条必经之路了。这些人对西单的商业形成有帮助。其次，清朝的时候满汉分居，内城住的基本都是满人，而汉人则基本住在外城。而且到清朝的时候，前门外大石栏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商业区了，酒肆儿、饭馆、商铺、戏园子鳞次栉比。住在内城的人要想买个东西、听个戏、找个乐，都得奔那儿。可是要去大石栏，您不能穿皇城啊，所以住在西城的人就得过西单、出宣武门、上大石栏。这也是西单能够形成商业区的原因之一。刚才说的两点无外乎都是因为人流量大，久而久之商家们看到了商机在这儿开店，所以最终使西单成了商业区。如果说前两点原因都是因为人，那这第三点原因呢，就是因为神仙了。此话怎讲呢？在清代的时候，西单的西边有一座都城隍庙，也就是现在的西城区城方街33号，现在呢还存有后殿5间呢。这座都城隍庙最早是始建于元代至元4年，最初名叫佑圣王灵婴庙，明代永乐年间重修，改名叫大威灵祠，之后又多次经过重修，到了清朝就改叫都城隍庙了。老北京有庙的地方基本都有庙会，那会儿的庙会不像现在一年一回，早年间要想逛庙会几乎天天都能有。据说当年都城隍庙的庙会就是北京数得着的大庙会，按照农历每逢初一、十五、25这开庙，后来到了乾隆年间改成了每年农历的5月初1到初10开庙10天。在庙会期间，不光是吃穿用戴的商品无所不有，而且还有奇珍异宝，就连外国的商客也来这儿做买卖或者逛庙会买东西。庙会的摊位啊，据说能从都城隍庙一路往东经过西单摆到现在的东单去，这也把西单的商业给带火了。如此看来，西单的商业还借了点仙气儿。西单作为老商业区，现在依然红火，而且是越来越时尚了。其实要说到西单的时尚，那是打清末民国的时候就有苗头了。清朝末期 维新变法，废科举，兴学堂，北京先后设立了很多种类的学校。当时有名的中国大学在二龙路附近，交通大学在府右街，孔教大学在干石桥，北平大学工学院在端王府夹道，也就是现在的赵登禹路附近。这些学校离着西单都不远，当时有些商人目光敏锐，就做起了知识分子的生意。在民国时期，西单地区就出现了很多新式的商店，还有电影院、戏园子，可以说这是西单走向时尚的一个开端。刚才我也说过，现在的西单我不是很爱逛，因为它太时尚了，老觉得自己跟西单的气质啊格格不入。但是要说起西单的历史，我倒是还很乐意研究或者回忆，毕竟那里留下了我的童年记忆呀。要说起对西单的回忆，我记得最深的当属烤肉碗了，因为在西单居住的那段时间我才上幼儿园，那是80年代初啊，烤肉碗还在西单没搬家呢。而且对于小孩子，尤其是小男孩，商场街边琳琅满目的衣裳日用品都不如美食对我的诱惑力大。我之所以对烤肉碗记得这么深，是因为我几乎每天从他们家店门口过，但是一次没进去过，也没尝过。80年代啊，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下饭馆那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儿。而且每天又都能看到烤肉碗的门口食客们熙熙攘攘，于是更勾起了我那无限的向往。有句话说得好啊，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我从记事起对这句话就有深刻认识。后来搬家了，烤肉碗也搬家了，直到我再也不用天天从他们家门口经过的时候，这才开始渐渐知道我儿时向往的这家饭馆还是北京的一老字号。说起吃烤肉，有这么一句话叫南碗北记，说的是啊，在北京齐名的两家烤肉老字号，北城什刹海的烤肉记和南城宣武门内的烤肉碗。要说烤肉碗，咱们不妨先说说北京烤肉的由来。其实它还可以牵出咱北京的建都史来。北京建都800多年，历经了辽金元明清，这里边除了明朝，剩下的几个朝代统治者，甭管是契丹人、女真人还是蒙古人，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这几个民族在饮食习惯上都喜欢吃牛羊肉，而且喜欢用烧烤的方法。这么一来，他们作为统治者在北京一定都，久而久之就和汉人的饮食习惯相互交融，因此就形成了有北京特色的烤肉。咱们回过头来再说烤肉碗，在北京的烤肉馆子里头，它可以说是岁数最大的一个了，始创于清朝康熙25年，到今天3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烤肉碗起家的时候并不是座上，也没有店铺，最初只是一个姓碗的回民，每逢秋冬天农闲的时候，推着一个独轮小车在宣武门一带卖牛羊肉，在北京干一冬天，等到开春就不来了。后来大伙一打听啊，感情这姓碗的是直隶省大厂的人，每到农闲就来北京干点买卖。这直隶省大厂在现在河北省，这路可也不近呢，这也看得出来这位姓碗的回民挺能吃苦的。到了第二代，这碗家不光是卖牛羊肉了，在小推车上啊安了一个烤肉的炙子，开始卖烤牛肉了。因为年头长了，西单到宣武门内的居民基本上都认识这个卖烤肉的，又因为他本家姓碗，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烤肉碗了。咱在这儿啊得多说一句，南碗北记虽说都是老字号，但是各有特色，烤肉记以羊肉为主，而烤肉碗呢，烤牛肉是一绝。直到第三代人接手烤肉这份买卖，大清朝已经到了同治年间，这个时候碗家才置办了门脸，从游商变成了座商。因为他们起家的时候就是在宣武门到西单这一带， 已经有了固定客户群，所以店面自然也选在了宣武门内大街。小店门口挂着幌子，上写烤肉碗。一家饭馆要想扬名，好吃是最关键的。烤肉碗的烤肉好吃，一个在肉上，一个在料上。他们家有专人负责采购，当年专门去德胜门外的马店去买牛。烤肉碗的切肉手艺也是家传的，牛肉得切成三寸来长一寸宽，薄如纸，因为只有薄啊，才能一上炙子就烤熟了，而且搁在嘴里也好嚼。烤肉碗的蘸肉调料也是一绝，一般您要是查资料啊，都会写他们家的调料有酱油、葱末、白糖、盐、姜末、香油等等吧。我倒是觉得既然是一绝，那您就不可能知道它到底放什么了。在老北京吃烤肉也是一门学问，最基本的就分为文吃跟武吃。这文吃呢很常见，就是人家店里呀、给您烤好了端上来。武吃就热闹了，食客自己动手烤肉，而且烤的时候还得拉开架势，站在桌子边上，一只脚死在板凳上，拿着特制的大长筷子自己烤，一边吃着肉一边就着酒，尤其冬天天吃的一身大汗，那叫一痛快。现在很多饭馆为了推销自己，都会在殿堂里边挂上一些个跟明星的合影，其实这种手段无疑有之。比如北京很多老字号的匾额都是历史名人给提的，说的烤肉碗跟名人也有这么一段渊源。品北京的味儿， 甜葡萄， 听北京的声， 做门端，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这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 嗨， 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拨了。 您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烤肉碗的店铺里边挂着一面大镜框，里边镶着一幅字，写的是清真烤肉碗。这可是出自书画大家齐白石之手啊。由此可见，这白石老人对烤肉碗的烤肉还是赞赏有加的，要不然一代书画大家也不会轻易的给他题字。 听北京的声音。 下边要说的这个老字号呢，早年也在西单起的家，这就是享誉京城的天福号酱肘子。说起天福号的由来，还有这么一段小故事。那是清朝乾隆三年，山东叶县有一个叫刘凤祥的人，带着小孙子刘底明来北京谋生。他当时和一个山西商人就在西单牌楼的东北角开了一家小买卖，经营酱肘子酱肉。起步阶段很是艰难，一来是店面小，二来呢也没什么名气，所以生意一直不好。没过多久，这位合伙的山西商人扛不住了，就撤了伙了。从此这个小买卖就由刘凤祥一个人支撑着。没想到时来运转，有一天刘凤祥到市场上进货去，看见一个旧货摊上啊有一块旧匾，上头用颜体楷书写着三个字天福号，字体苍劲有力。刘凤祥一看觉得这字写的这本人肯定有点功底，再一琢磨这三个字天福号，这不就是上天赐福的意思吗？吉利。一想自己家那小买卖正好没字号呢，这块匾正好当字号，于是刘凤祥就把这块匾给买下来了，回到家稍微一粉刷就挂到自家小店门口了。因为这字写的确实好，所以好多文人墨客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都会停下来品评一下天福号这仨字儿。 久而久之，围拢的顾客越来越多，小店果然是沾了这块匾的福气，生意日渐兴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坊间的传说故事，因为据史料记载，早年间西单地区带天福这俩字的买卖不止一家，最早是一家叫天福斋的，也是卖酱肘子的。后来天福斋里出来了一个合伙人，自己在西单挑旗子单干了，开了一家天福春季。据说这家新开的天福春季生意要好于最早的天福斋。至于这天福号呢，都已经是在天福春季之后西单这一片的第三家酱肘子铺了。所以说刘凤祥到旧货市场买了一块匾，而且上头还正好有天福这俩字儿，这里边多少啊会有些杜撰的成分。您想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故事也许是假的，但是天福号的酱肘子好吃，这是真的。在光绪年间发生了一件事儿，更是让天福号名声大振。以前的熟肉铺啊，都是晚上干活才能供上白天卖。有一回，刘凤祥的孙子刘地明在夜里守灶，守着守着睡着了，这下肘子可煮过火了。您说扔了吧，怪可惜的。于是就炸着胆子把这过了火的肘子接着卖，没想到因祸得福了。当时刑部有一位官员是天福号的老主顾了，老吃他们家肘子，这次买了过火的肘子回家一吃，没想到比以往的更好吃。回过头来就告诉刘地明，以后就这么做。打这以后，刘地明就在这回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制作方法。没想到这位刑部官员还得机会把天福号酱肘子进献给了慈禧，慈禧吃过之后也是大加赞赏，而且还给天福号御赐了一块进宫的腰牌，让天福号以后给宫里送肘子。从这儿起，天福号的酱肘子可就成了宫廷贡品了。现如今虽说烤肉碗和天福号已经不在西单了，但是这两家老字号在北京还是家喻户晓，生意兴隆，那种久违的味道您还是可以尝到的。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